本小说由天空听书整理，请关注天空听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46章。呼呼的风声响起了，风之龙盘出现在村道上，那几只正在屠杀村民的鬼尸立刻被吸入到这庞然大雾当中。飓风在挪动着，周围几个茅草屋全都被拔地而起了，无数的草垛跟木头也混入到了风盘之内，而被卷入到那几只亡灵更是与木头的碰撞中烂成了一片。风无比的暴躁，但是没有卷入任何一个村民，途经的地方全是冲着那些凶残的亡灵而去的。涌入村落的亡灵并不是特别多，但就那么几只便足以给村子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村长谢桑一个人根本就救不了那么多。但是这暴躁的风盘出现之后，四只鬼尸立刻被卷到空中，活生生的给绞杀掉了。 这是 那些被这个风盘龙卷救下来的村民回过神儿，完全不敢相信的看着张小猴的方向。苏小洛也是一样惊讶无比的看着身旁操控着狂风之力的张小猴。他或许猜测到张小猴是一个出来冒险的猎人，可没想到张小猴是一个中阶的法师。村长谢桑对付几只亡灵其实是有些吃力的，周旋了很久都没法把那些速度快的亡灵给干掉，但张小猴这一个风盘便是秒杀，整整杀掉了四只鬼尸。 风盘天罗， 张小猴在描画星图，霎时间另一个气势更加庞然的旋转狂风出现了。旋转狂风形成了厚厚的风之壁障，一下子把一群村民都给笼括了进去。张小猴在控制着风之壁障不让他们紧缩，村民们在风眼里边像是被飓风给保护了起来似的。那些饥饿的亡灵只要一扑到风盘天罗的风之壁障上，就顷刻间变成碎片了。亡灵非常的愚蠢，他们只知道往活物上面扑。风盘天罗之内有十几个聚集在一起逃跑的村民，他们越是饥饿贪婪就越往这个风之魔法上面扑，死的也就越多。近十只的亡灵都撞到了风盘天罗上，一下子被肃清，死得透彻了。两个风系法师从天而降，将那十几只闯到村子里的亡灵杀得干净，让那些村民们险些跪拜风之神明的保佑了。村长谢桑杀了最后一个腐尸，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个被自己叫成傻子的瘦青年。谢桑一个人根本对付不了十多只亡灵，就在亡灵袭村的那一刻，他就知道村庄要被屠个干净了。万万没想到，这毁灭村子的可怕东西被这傻小子两个魔法就杀干净了。谢桑知道他可能是法师，但没听说过这个年纪就有如此修为的法师啊。 哭什么？哭什么？现在是哭的时候吗？赶紧都躲到警窖里去。 村长谢桑朝着周围那些没有一点抵抗能力的村民大叫了一声。整个屠杀过程其实没有多久，死的村民却有十多人，受伤的更是不计其数。天知道外面还有没有更多的亡灵，作为村长他必须马上做出决定才行。警窖，这是他们村子发生特殊情况避难的地方，密室一般是封闭的，又深埋在隔绝其他亡灵土壤的石层当中，现在大家必须拿上一些食物跟水还有取暖的东西逃到警窖当中。来不及哀悼，村民们带上自家的东西纷纷逃到了警窖里面。还没有完全入夜呢，但整个村庄便空无一人了，留在泥泞道路上的就是一条条流淌成溪的鲜红之水。村民的尸体也来不及处理了，浸泡在水中，死状是非常的凄惨。奇怪的是，除了之前那十多只亡灵，便再也没有别的亡灵生物往村子里涌了。事实上，村落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亡灵生物爬土而出，可他们对村庄一点都没兴趣，甚至嗅到灰木的味道之后，即便飘来血腥味儿，也没有让他们移步到这里。雨势稍稍平缓了一些，绵绵如针。村子外面，一件灰色的蓑衣缓缓地在雨帘当中印出着。 竹编织的斗笠硕大，遮住了这个蓑衣男子的脸，只能够勉强看到他那有些尖的下巴。这人往村子口走了几步，望了一眼眼前淅淅沥沥下雨的血泊， 竟然还有别的法师。 蓑衣男子声音如寒风一样飘出来了，嗷嗷的，男子身旁几只体型健壮的腐尸发出了饥饿难耐的叫声。他们离这名蓑衣男子不过几米，但是没有去攻击他，反而像仆人一样站在他身后几步的距离。 尸体赏给你们了， 蓑衣男子无情地说道。话音刚落，健壮的腐尸一下子就朝着那些散落在村庄的村民尸体上扑去，一个个疯狂如恶犬一样。 躲入警窖有用吗？ 蓑衣男子突然间转身消失在了黑色的雨幕当中，留下那狞笑声融入到寒风里，在村子的上空回荡着。雨连下了三天，好在莫凡是个豁达的男人，懂得用树枝在地上画方格，跟柳如下五子棋来解闷儿。 雨不下了，我们可以上路了。 随从阿丽从山洞外面走了回来，开口跟众人说道： 怎么，你们还要去华村？ 矮男看着这几个人。 肯定要去， 莫凡说道。孟哥也一样的点头。 我说两位，我知道你们实力出众卓越，可我很早就听别人说华村附近有煞冤，要是我们不小心踩到煞冤，几百条命都得死个透彻。 矮男说道。 要么退钱，要么上路， 莫凡很直接说道。 退钱不可能， 矮男说道。 那就上路。 我也得去华村一趟，我好几年没回岩岩村了，虽然我不知道我叔为什么总不让我回去，但这次回去就看到村子没了，说什么也要搞清楚。 壮男一脸认真地说道。壮男名字叫做方幼苗，在知道这个魁梧庄稼汉这名字时候，无良的莫凡至少笑了有一个小时。方幼苗是阳阳村的人，因为不是很喜欢村子的那种封闭，就跑到大城市去好几年，但前年他回到古都的时候，叔叔不许他回村，原本方幼苗以为村子里面排斥他这个背信祖宗的人，所以才在古都厮混，可这次回来却没想到整个村子都不见了。终究是家人，说什么也要把他们失踪的原因给寻出来，而要找到答案，自然就只能去隔壁的华村了。只有矮男打回去的主意，所以他基本上就被架着走了。前往华村的一段路难得的太平，也遇到成群的亡灵，但是用灰算都有惊无险的过去了。只是抵达华村之后，众人又是被空无一人的村庄给撞得一头雾水，华村人怎么也失踪了呢？步入到村子里面，小道上一片的狼藉，有被毁坏的木屋，也有到处零散的草垛，还有一些褐色的血迹涂抹，很明显这里遭到攻击了，可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呢？ 哎呀，渴死我了，但愿这井没有脏了。 矮男看到村子中央有口井，赶紧跑了过去，把脑袋往下探去，矮男看到的是漆黑黑的深井。就在他思考着怎么把水打上来的时候，忽然间一张脸从井下凑了出来，几乎跟他的脸贴在了一块儿，两张脸都是吓了一跳。矮男往后坐倒下去，而井里面也传来了重重的咕咚的一声。众人都转了过来，见矮男那副模样，便知道井里肯定有人了。把那个掉到井里的人捞出来，浑身湿漉的年轻男子见他们都是说话的人，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你是洪俊？ 壮男倒是认出这个青年来，急忙凑了过去。 你是？哦，你是隔壁村的幼苗啊。 洪俊认出了壮男来。 村子发生什么了？怎么一个人也没有？你知道我们岩阳村的人都去哪儿了吗？ 壮男方幼苗说道。 你们村的人去哪儿我不知道，不过我得先下去跟大伙们打声招呼，再不出来透气大家都要憋坏了。 洪俊说道。一口不大的井，但是里面却有上百个村民挨个的爬出来，这让莫凡看得有些傻眼了。 这井得有多深才能装下这么多人呢？村民挨个爬了出来，聚集在井这一带，没敢轻易地离开这片区域到村子其他地方。到了最后，一男一女同时从井里面爬出的时候，莫凡整个人都瞪大眼睛了，死死盯着这男的。原本莫凡以为他会马上迎过来，可他只是跟那个女孩的身边，就那样从自己身旁走过去了，对就站在这里的自己无动于衷，跟陌生人似的。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47章。莫凡还未从惊喜当中回过神来，便愣在那儿了，趁着张小猴没走远，一把抓住了他。 你干嘛？ 说话的却是苏小洛。他瞪了一眼突然对张小猴出手这个外来人。 啊，你不认识我了吗？ 莫凡惊愕地看着张小猴，张小猴也看着莫凡，眼睛当中都是迷茫。 你认识他？ 苏小洛心中一喜，赶紧跟莫凡说道。莫凡张张嘴，看了一眼仍旧神情木讷的张小猴，再看了一眼旁边奇怪反应的女孩苏小洛，难道是传说当中的失忆吗？眼前这人明明就是张小猴啊，即便现在更瘦得跟猴子一样，可莫凡瞅一眼这货一根腿毛就能够认出来。看着根本没认出自己的张小猴，纵然这家伙貌似真的失忆了，莫凡还是一把把他抓过来，重重地给了他一个拥抱。 啊，没死就好，你他妈没死就好。 莫凡拍了拍他，又深呼吸了一口气。晨光仍旧被阴云蒙削了一层光泽，洒落在这个村落的时候便也是晦暗不明的。雨是停了，云却没有散，终日堆积在这片闲池之地的上方。 福大，哦不，张小猴，还以为你这辈子就要当一个木头，有人来接你啦。 苏小洛的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道。 我不走。 张小猴像是怕失去什么，急急忙忙跟苏小洛说道。 那怎么行，你朋友说你是军人，他会带你回去治疗，没准儿你的失忆就治好了呢。 我。 张小猴该怎么表达他心中的想法呢？只是那样的注视着苏小洛。莫凡站在一边，很轻易就看出失忆之后的张小猴似乎对这个女孩很是依赖。不过想想也是，张小猴身上那么多的伤凝结成了疤痕，后脑勺到接近侧脸颊的部位还有一条长长的蜈蚣疤，能活下来全凭运气好，遇到了是医女的苏小洛。 什么走不走的，我们决定了，趁着天还亮着赶紧迁到古都去。 洪俊走了过来跟张小猴和苏小洛说道。 要离开村子吗？ 苏小洛抬起头问道。 是啊，村子已经不安全了，再待下去我们全部人都要死在这里。 洪俊说道。说着洪俊指了指另一个方向，村长谢桑已经在动员村子里的人收拾行囊了。 我也觉得你们早些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好一些。 莫凡点点头。 好吧，张小猴，那我们一起走。 苏小洛笑了起来。张小猴一个劲儿的点头，看得出来他已经变成苏小洛的跟班了，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莫凡看着张小猴那副猪样，无奈的摇摇头。老子千辛万苦来这儿找你，嘿，你却在这里泡妞呢。村子里的人意见出现了分歧，一些固执的人坚决哪儿都不去，宁愿躲在井里面生活，熬过这次难关，也不愿意到村子之外的地方。在他们看来，走出这村子很可能死得更快。村长谢桑的意思是迁徙，所以他只能够组织起来那些愿意离开的人。然而真正愿意离开村子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绝大多数人竟然选择留下来。 村子都这样了，你们还留在这里等死吗？ 苏小洛有些气恼地对村子那些老固执们说道。 对啊，要走一起走吧， 留在村子里只会被亡灵杀死的，我们已经失去必要了。 那个叫做狗子的青年说道。 我们已经决定了。 一名中年男子一屁股坐在井旁边。 哎呀，这里到古都怎么也有两三天的路程啊，我们必须在外面待两个晚上，那就是送死啊。 一位大婶又说道。 张小猴的朋友会护送我们到古都的，只要到了外城墙我们就安全了。 苏小洛继续劝道。 几个年轻娃娃哪能对付外面那些东西啊，反正我们不会走的。 天色不早了，你们要走就赶紧上路吧，多耽搁就多一分危险呐。 一名老者说道。苏小洛咬着嘴唇，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留在这里肯定是死的，那些亡灵根本就不在意大家是不是喝井水，不在意那些灰木桩，就算躲到井窖也不过是暂缓之计，没法保命啊。 既然是他们的决定，再劝说也没有用，要走的人到村口集合，十分钟后我们就出发，记得带好会算。 村长谢桑果断地说道。村子上百人，只有大概30多人愿意离开，其中更多的是年轻人。谢桑看到有那么多人留在村子里面，不禁叹了一口气。苏小洛还在尝试着劝说，但那些人只是催促着他们赶紧离开。没别的办法，30多个人只能背上行囊启程前往古都了。往村子外面走，莫凡心中暗暗奇怪，危居村的人应该是自带挥算效果呀，比如说壮男那种，之前战斗那么激烈，亡灵数量那么多，都没一个亡灵去攻击不会一点魔法的他。如果是这样，他们前往古都这一路上应该很安全才是啊，为什么无论是出村还是不出村的都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呢？ 我说了，村子留诅咒，你们留在这里要死的赶紧走吧。 那个叫做狗子的青年说道。 狗子，别神神叨叨的。 谢桑呵斥了一声。 哎呦，离开了村子就是背弃祖宗，你们活不过今天晚上的呀，还是老老实实的待在村子里，我们有井水神保佑啊。 一名老奶奶在大家临走之前还不停地念叨着，这一念叨竟然真有几个思想顽固的留下来了。于是离开的人数又少了一份，莫凡对这件事儿无法做出任何判断，他也不知道究竟是留在村里会安全，还是躲到古都里面才是万全之策，他更无法替这个村子里的人做决定，他能做的就是帮助苏小洛护送这些愿意离开村子的人到古都，毕竟苏小洛是自己兄弟的救命恩人。一行大概30人组成了一个队伍离开了村子，对莫凡、柳如、方幼苗、矮男来说就是原路返回。孟阿和他的两个随从并没有在华村逗留太久，他们对护送的事情也一点都没兴趣，早早的就道别离开了。孟阿离开之后，莫凡心中仍旧有些好奇，不知道他们三个到这片纷乱的土地上究竟要找什么，要做什么。本来这个季节就是昼短夜长的，再加上阴云天气，死气就更加的肆意了。死气越浓，亡灵越多，吃不到食物的话，亡灵就需要靠吞纳死气来提升他们自己的尸格。这和那些想尽一切办法进阶成为更强生物的妖魔没有什么区别。村民的体力都不错，一个白天走了不少路程。白天，大家都是安全的，所以走起来心情比较轻松一些。但是下午3点之后，一层莫名的阴霾就笼在了心中，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的心慌了。谁都不敢肯定喝井水长大的他们是否还拥有井水神的庇佑，也不敢保证张小猴这位朋友是否靠谱。 走这条路吧，就不经过洋洋村了。 村长谢桑对领头的莫凡说道。 这样走的话会更快吗？ 莫凡看了一眼地图，发现直线走的话无论如何都会经过洋洋村的。 这条路地形起伏，地图上看上去短，但其实要花不少时间，相信我吧，我没少在这一带活动。 村长谢桑说道。莫凡点点头，按照村长谢桑的指示继续的前行着。夜渐渐的到来了，村民们显然对村长谢桑和法师洪俊很信任，不自觉的就往他们那边靠过去，就差抱住两位法师了。苏小洛的周围也有一撮人，这姑娘在村子里面显然很有威望，大家在这种迁徙下不自觉的选择相信医女苏小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苏小洛捡来的那个傻小子实力惊人，当初袭击村子的亡灵就是被他们两个风系魔法给灭掉的。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48章。柳如，你到队伍后面保护那些孩子吧。莫凡开口跟柳如说道。柳如点点头嘱咐了一句。 你自己也小心。 先看情况吧，咱们有灰算，村民们有井水必要。假如亡灵不攻击我们，我们也赶紧穿过去。 明白。 村长说的这条路确实更加平坦，走起来顺畅多了。不过夜是要到了，不远处已经传来亡灵饥荒一般的叫声，听得就让人心里发毛。 我说莫凡大兄弟，真要是被亡灵攻击，我们根本就保护不了这么多人。 矮男凑到莫凡面前小小声地说道。莫凡当然知道，所以只能够祈祷这些村民所谓的庇佑并没有失效。 好像他们对我们没反应。 矮男目光注视着不远处的几只提早起床的亡灵。嗯，莫凡屏气凝神的继续往前走。这么一大群人，按理说生气应该很重，更容易招惹亡灵的袭击，但是已经走了大概有一公里了，那些亡灵都对他们这群人没什么反应，这就表明无论是灰算还是村民井水的庇佑都没有失效。看到亡灵像往常一样并没有攻击他们，村民们也松了一口气，走起路来也更从容了一些，否则一个每踏出一步就跟脚底板有针似的。 奇怪，我们的井水神庇佑没问题，可那天为什么遭到那么多的亡灵攻击呢？ 苏小洛脸上充满着疑惑。 难道就那一群是变种亡灵？要那样的话，我们这样大费周章的千里真的就没意义了。 洪俊说道。苏小洛在哪儿，这个洪俊就在哪儿。这家伙好像忘记了当初遇到危险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就跑了。苏小洛以前也没觉得这洪俊如何不好，但现在怎么看都觉得这个人很讨厌。 别说这种话，不管怎样，到了古都我们才是真正安全。 村长谢桑倒是很肯定的要迁离。一旁的莫凡特意看了一眼谢桑，隐约感觉这村长有所隐瞒，毕竟村长才是那个最坚守着祖宗规矩的人。一夜安稳，所有的亡灵都对这么一大队人毫无反应，松了一口气之余，上次的亡灵袭村便令人难以理解了。夜里没有威胁，天亮纵然心中阴云更是扫去了，稍作休息之后大家便接着赶路，尽快返回古都。 莫凡兄弟，你觉得这是个怎么回事啊？ 矮男推了推莫凡，小声跟他说道。我怎么知道？我对这儿又不了解。莫凡看着矮个男，发现这家伙明显有话要说，于是挑起眉毛接着说道。哎，你是不是猜到什么了？ 嘿嘿嘿，不瞒你说，我真知道点事儿，那还是认识方幼苗之前的。 有什么你就直说呗。莫凡没好气地说道。 你不记得我跟你说那个避雨山洞的事情啦？ 矮男特意回头看了一眼村落里的人，见他们都在后面，这才放心说出口。记得， 那是你前年杀血兽时候发现的，怎么了？ 杀完血兽，我们那一队人打算先到洋洋村去休息，结果半路上遇到一队刚从洋洋村离开的勘测队伍，他们送给了我们一些补给品，于是我们就直接按照这条更好走的平坦道路返回古都了。返回古都不久后，我听说勘测人员全部失踪了。 矮男声音压得很低，一副不会让任何人听见的模样。当他发现莫凡身边除了那个失忆的傻小子张小猴之外并没有别人，就没有太在意。嗯，估计是半路上被亡灵给杀掉了吧，我兄弟的军方队伍也是半路上遇到亡灵的。莫凡看了一眼旁边的张小猴， 嘿嘿，我一开始也觉得，但你知道我遇到的那个勘测队跟我们说了什么吗？ 矮个男笑了起来，满脸奸邪的味道。说了什么？莫凡马上问道。 他们说洋洋村根本没有一个人，叫我们不必去了。 矮男说道。莫凡听得一头雾水，但是在旁边听到这些细声细语的张小猴却莫名的浑身一颤，那双迷茫的瞳孔猛地缩了一缩。 你说这事儿奇不奇怪？村长也特意让我们走不要经过洋洋村的那条路，很明显有什么导致村长谢桑并不希望往那里去。 矮男接着说道。莫凡回头看了一眼村长谢桑，低头沉思了一会儿。队伍继续前行，经历了第二个夜晚之后，大家依旧是安然无恙。这个夜度过，他们离古都就非常近了，想必接下去的一个白天就可以抵达古都附近了。 天亮了，天亮了，打起精神，我们就不休息了，今天天黑之前就能够抵达古都。 红俊扯着嗓子把大家都给叫了起来。 你在外学了几年魔法，等到了古都，你能给大伙找到住处吗？ 一位村妇问道。 放心，放心。 红俊拍着胸膛，一副这事儿包在我身上的样子。 哎呀，看来我们是度过危险了，还以为我们被井水神抛弃了呢。 狗子，看你说的那些话，把大家吓得，哼。 村民们三言两语的，一个个脸上都有了一些笑容。两个夜晚都安全度过了，接下去的路程这白天就可以走完了，他们已经不再需要为性命担忧了。因为是白天，大家走得比较零散，莫凡仍旧是在队伍的最前面给大家开着路。矮男一路上是唠叨个没完，这家伙又凑过来找莫凡聊他当猎人的各种英雄事迹。莫凡对矮男嗤之以鼻，随口也吹了一波自己博城牛逼的事情。 原来你来自博城的呀，博城朋友我可认识不少。 矮男一下子惊喜地说道。你怎么会认识博城的人呢？莫凡有些不解了。 哦，我常跟他们聊天，他们说是灾难后被政府安置到古都的，以前住在比较郊外的安置区，后来一个叫慕白的有钱公子买了一条街铺卖魔石原料，那些原来安置过来的博城难民都在给他做事了。 矮男说道。莫凡愣了一下，但马上就想起当初灾难安置的事情。那会儿安置博城的灾民们有几个方向，一批是往上海郊区，一批是往古都。莫凡选择了上海，如愿以偿地住在了很郊区的安置房当中。听矮男这么一说才想起来，还有一批博城的人被安置到古都西安了。难得他乡遇老乡，等回到古都之后，无论如何也得去看看他们。 我弄到魔石也一般放到他们店铺去卖。 矮男接着滔滔不绝地又说道。此刻忽然一声惨叫从队伍的后面传了过来，这尖叫凄惨当中带着巨大痛苦又扭曲的效果，这样毫无征兆的响起来把所有人都给吓了一跳。矮男说话戛然而止了，莫凡赶紧转过头去，却发现了一片血雾当中人群渐起， 紧接着就是村民们一片尖叫和一哄而散了。 亡灵，有亡灵！ 老叔被拖下去了，死了，他死了！ 又是一声刺耳可怕的尖叫声，一名吓得往旁边仓皇逃窜的妇女跌倒在地上，松垮的泥土当中忽然间钻出一个长长的尸爪，这尸爪的力量非常强大，狠狠地打穿了村妇的身体，看得人腹部都开始痉挛了。 这里也有， 救我呀，救我！ 不要慌，大家不要慌。 村民越是逃散越是被亡灵袭击，莫凡的目光扫过去，赫然发现这些原本只在夜里出没的亡灵竟然直接从土中爬出来了，正袭击那些无头苍蝇乱窜的人。才几秒钟的时间，这血流的到处都是。 我的娘啊，这些亡灵逆天了，大白天出来杀人！ 矮个男尖叫了起来。你去侧面，柳如，柳如，保护好那些孩子，别让他们跑散了。莫凡一边跑一边朝着柳如这边喊道。越来越多的亡灵从土中钻出来了，村民的井水神臂药对这些亡灵来说根本毫无作用，甚至这些亡灵的目标就是这些村民。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本小说由天空听书整理，请关注天空听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49章。往常亡灵在击杀一个活物之后便会立刻的啃咬狂吃的，周边的亡灵也会因为新鲜的血味和肉味而涌过去，但这些亡灵根本就不是为了吃，杀完一个马上追下一个，纯粹是为了杀戮。 林印、吉星狼、巨鹰丁， 莫凡看到村民被连续的杀害，心中也是愤怒至极了，此时自然顾不上保存什么了，能用的都给用上。可是村民已经被吓得失去理智，开始四下逃窜，这种情况下莫凡根本救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钻出来的腐尸给直接撕成碎片。 猴子，炎症！ 莫凡刚要跟张小猴说话，失去记忆的张小猴并不代表着就没有智商，还记得如何战斗的他立刻施展出了炎系的中间魔法来，连续两个炎障一下子形成了小山的山屏，强行把那些慌不择路的村民们给阻挡在这片区域之内，同时阻止了一群亡灵的扑入。 柳如，把那些小鬼撵到炎障保护里面来，这里的泥土被张小猴硬化了，不会有亡灵钻出来的。 莫凡逃到了岩石山坪的上方，朝着还在外面的柳如说道。情况来得太突然了，所有人都毫无防备，谁能想到只有夜晚才会出没的亡灵竟然大白天就袭击人了，并且都是一群杀戮狂尸。等莫凡强行把局面控制下来的时候，村民已经死了有一半左右了。变故发生的一瞬间，莫凡便全力在杀亡灵了。假如村民不乱跑，紧紧抱成团的话，死亡的人一定只有最初的那几个。从土里钻出来的亡灵都是腐尸和鬼尸，莫凡一个魔法就可以把他们干掉。奈何之前的千叮万嘱，一旦发生意外不能乱跑，结果遇到事情，村民把一切都给忘了，只知道逃窜的他们反倒是把自己送上了绝路。张小猴的炎系起到了很好的保护效果，他已经制造出了一个完全由山坪所环绕的岩石圈了，只要在岩石圈内的居民都会安然无恙，那些亡灵要袭击他们必须爬上这七八米高的岩石壁障才行。村长谢桑还有矮男都站在岩石壁障的上面，组织那些亡灵窜上来。腐尸的跳跃能力很一般，但鬼尸的爪子锋利，爬起岩石壁障非常的快，他们两个就负责把爬上的鬼尸给轰成渣。张小猴在岩石圈内一方面维持这个岩石的防御，另一方面防止有亡灵跳进来屠杀。莫凡和柳如两个人则在岩石圈外，还有一些村民的脑子一片空白的乱跑着，他们不得不去追过去救他们。 不远处，柳如像是牛小鸡一样拧住那个叫做狗子的村民。也是这个村民取名取得好，狗命很大。几个亡灵去追一个中年村民了，他在柳如追过来之前没有遭受到亡灵的攻击。 救我！ 一个少年哭声大喊着，他的腿被一只鬼尸给撕开了，身及骨头。柳如见状，直接拧着狗子一跃而起，宛如滑翔的他立刻轻盈地落在了这名少年的面前。柳如松开了狗子，双手成爪，以极快的速度朝着旁边滑去。霎时间，十道血色锋芒往两边散去，如同石柄飞舞的血色镰刀斩向了要扑过来的三只腐尸。三只腐尸直接被飞舞的血色镰刀给斩成好几段了，身躯僵硬地倒在了柳如的旁边。 小弟弟，你跟在我身后。 柳如把他给扶了起来。这时候一旁的狗子看了一眼少年，脸色瞬间变得非常难看，他颤抖地指着柳如搀扶起的少年说道， 他不是我们村的。 狗子叫的时候已经晚了，就在柳如去扶他的时候，少年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抹鬼笑，用身子挡住的手一下子伸出来，赫然是一掌的白骨。这白骨手掌的指尖跟匕首一样，猛地往柳如的心脏位置穿了过去。寒芒一闪，柳如跟着少年这么近，哪会有防备呢？少年那白骨的利爪直接插到柳如的心口，心脏生生的被刺了个对穿。柳如一脸的不敢置信，他怎么会想到这少年也是亡灵，而且是个拥有可怕心机的亡灵呢？这是一个与那些腐尸鬼尸完全不同的亡灵生物。 让你多管闲事，死去吧。 少年狂笑着，随后将骨爪从柳如的胸口处抽了出来，残忍地把骨爪扬起来要喝他的鲜血。不过当骨爪放到面前，亡灵少年却发现自己的骨爪上一滴血都没有。这少年一阵错愕，他不明白自己明明刺穿这女人的心脏了，为什么一滴血都没沾到呢？自己动作也没那么快啊。 小小年纪就骗人，还这么歹毒。 柳如注视这个亡灵少年，脸上没有一丝痛苦之色，甚至眼中还闪过了几分失望之意。 你怎么可能？ 亡灵少年跟见了鬼一样叫了起来。 姐姐送你去投胎，别再害人了。 柳如笑了起来，那血族本就是具备的妩媚一下子散发了出来。心脏的刺穿对于柳如的行动没有任何影响，他一下子扼住少年的喉咙，手腕间突然加力，咔嚓的一下。亡灵少年还在万分惊恐的时候，下一秒这脖子就被直接给拧断了，带着那副惊骇的表情，脑袋歪了下去。柳如看着这个被拧断脖子跟死去一般的亡灵少年，脸上的笑容却没有减少。 别逗姐姐，没听说过拧断脖子便死掉的亡灵。 柳如见到亡灵少年顺势装死，眼睛更是笑成了月牙状。说着话，柳如慢慢地把手放在这亡灵少年的脑袋上，宛如抚摸一个小弟弟那般温柔。 不， 亡灵少年发觉柳如的举动，彻底感到害怕，声音当中带着几分哀求。柳如没有心慈手软，食指幻化出了长长的血族之爪，伸长的同时直接从亡灵少年的头盖骨处狠狠地贯穿到脑子内部。亡灵身体当中都有着维持他们活动的亡灵结晶，如同人的重要的心脏一样，只要亡灵结晶还在，这亡灵就不会死的。柳如很快就判断出这个亡灵少年的结晶在脑部，所以用血族之爪粉碎他的亡灵结晶，彻底送这个活死人上路。结晶被刺穿，这亡灵少年发出了灵力如鬼一样的惨叫声，他的五孔立刻飘出了黑色气体，如同被抽走了身体所有精气一样，竟然在短短几秒钟变成了一具干尸。看到亡灵少年死透了，柳如这才站了起来，稍稍地沉思了一会儿。他不明白，为什么之前遇到的所有亡灵不是腐尸就是骷髅，为什么这次出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活死人来呢？ 跟着我， 别跑丢了。 柳如交代了身后的狗子一句，而狗子站在原地，身子没有挪动半步，完全像是被冻住的样子似的。就在前一刻还觉得自己得救了呢，谁知道这个女人什么叫没听过拧断脖子便死掉的亡灵呢？这女人可是心脏都被刺穿了。村民狗子此刻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噩梦是一个接着一个。莫凡双手并用，用紫色的雷电跟嫣红的火焰分别的交织着，他现在已经完全做到在完成雷印的下一秒马上可以施展出火丝来。凭借着第四级的威力，这些奴仆级的亡灵基本上都是被莫凡秒杀的。 哎，他妈的，我之前怎么和你们说的，你慌什么？ 莫凡跳到一个被咬断了腿的村民面前，又气又恼地叫着。莫凡蹲了下去，将这个下半身都是血的村民给背了起来。这个青年已经疼得鼻涕眼泪混在脸上了，浑身都是痛苦地抽搐着。 忍着，到了城市治愈法师会帮你复原的， 莫凡不耐烦地说道。莫凡也是烦，事实上这些袭击的亡灵并不算很强，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把他们给消灭干净了，实在是村民们杯弓蛇影了。明明没有遭到袭击，却自己跑出莫凡能够保护的范围，反倒是死了一大片。虽然见惯了生死，可看到一下子这么多无辜的村民丢了性命，心里还是特别的不痛快。莫凡将自己的不痛快都发泄在这些大白天出来伤人的亡灵上，明明火丝可以把他们轰成稀烂的几只奴仆级亡灵，莫凡更是得动用了中阶的雷系魔法。霹雳夜叉从天而降，那几只还想着屠戮的亡灵被莫凡的雷霆利爪撕得粉碎，化成了一团团的血雾。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50章。雷霆过后，柳如提着两个村民落到了莫凡面前，他环视了周围，跟莫凡说道： 只救活这两个，小孩子都没事。 莫凡看了一眼身旁这三个身上都带伤的村民，背上还驮着一个双脚被啃掉的青年，扫了一眼周围散落的尸体，他叹了一口气： 走吧，咱们已经尽力了。 莫凡和柳如把救下来的几个村民交给苏小洛照，苏小洛带了一些药品，可以勉强地保住他们的性命。众人围坐在一块儿，没人说话，气氛一下子凝重到了极点。几个被吓坏的孩子轻声地哭泣着，毕竟死掉的那些人都是他们的叔叔婶婶之类的。柳如坐在莫凡身边，轻轻地推搡他一下，低声地说道： 刚才我遇到了一个亡灵少年。 莫凡抬起目光示意柳如继续说下去。当下柳如把自己遇到亡灵少年的情况都讲述了一遍，莫凡脸上的表情都凝重了几分，不自觉地扫了一眼不远处的村长谢桑。不知为什么，他总感觉这些事儿和这个有事隐瞒的村长有关系，大白天出来袭击人的亡灵还真是没有听说过呀。 要不要查个清楚？ 柳如问道。没什么好查的，把这些村民送到古都吧，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莫凡实在是不想管闲事了。 送他们到古都，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柳如点了点头。过了很久，亡灵不再出现了。看了一下天色，莫凡觉得不需要再浪费时间了。那些亡灵白天能够出来伤人，躲在岩石圈里面根本不是长久之计，必须趁着天黑之前抵达古都。天知道这夜晚会不会有大批亡灵袭来呢？大家继续开始启程。这一次莫凡是恨不得用铁链把这些村民都给拴起来，免得再遇到一点什么事儿就慌不择路的。经历了之前那件事情之后，大家对莫凡的实力也是相当认可了。他们不瞎，莫凡那一个魔法秒杀一个亡灵的实力让他们稍稍的安心了一些。一路走过去，天色渐晚了，所幸的是地平线上那朦胧在午后云气当中的巍峨城墙也渐渐出现在大家面前了。 因为是白天，外城墙外还有一些军法师在巡逻着。看到活人之后，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纷纷加快了脚步，躲到了城市当中。一群人到城门之下，有一对穿着军服的法师在那儿把守着。 你们是危居村华村的人？ 守卫军法师一脸狐疑地看着他们。 是的是的，我是村长。 村长谢桑立刻拿出了个印章，显然这个可以表示他危居村村长的身份。 最近城里都在讨论你们危居村人的事。 另一个年轻的守卫说道。 谈论我们？为什么？ 红俊满脸不解地看着他们。那名守卫队长撇了撇嘴，顺手拿了一份今天的早报给他们看。村长拿起来，一眼看到了醒目的一行标题。 先吃一带六个危局村全部遭到亡灵的洗劫，很有生还者。 村长都看傻了，原本他以为就他们华村遭到了亡灵的攻击，没想到其他村落竟然都已经灭亡了。消息堵塞的关系，要不是到了古都这儿，他还真就不知道了。只是这个消息让村长脸上的表情更加怪异了，好像有什么事儿根本想不通似的。 那我们走了，你们自己安排吧。 莫凡越看这村长越起疑心，完全不想贪这个浑水。 哎呀，谢谢你们呐！没有想到你年龄跟我们红俊一样，却已经是这么强的法师了。 一位大婶激动地跟莫凡说道： 没有你们，兴许我们也和别的危居村一样，真心谢谢你们。 苏小洛从其他村庄灭亡的消息当中回过神来，急忙对莫凡和柳如道谢。莫凡要离开，但是问题来了，张小侯只认识苏小洛呀，原本莫凡要带他离开这儿的，把他送到新夏那边心灵治疗一番，结果这傻子哪儿都不去，就跟在苏小洛身边，简直就像是个不可理喻的孩子似的。莫凡也拿失忆的张小侯没办法，最后只好无奈地说道： 哇，那我先通知军区那边的人一声，你把这家伙先带在身边吧。 反正都已经到古都了，张小侯自然不会有什么事的，让他跟在苏小洛身边也可以，苏小洛可以料理他身上那些隐疾。华村的人跟着红俊走了，想来魔法协会那边也会给仅存的这些危居村的人安排住处的，这不是莫凡要担心的。莫凡通知了张小侯的教官飞脚，结果被告知飞脚在外执行任务，至少要一天时间才可能回来。 没把张小侯治好交到军区那边，莫凡怎么也不放心，索性在古都多留了几天，等事情处理清楚之后再回去。 我们去哪儿？ 柳如跟在莫凡的身边，他显得对古都的一切都非常好奇，总是不断地环顾着四周。 走，去看看我的老乡们。 莫凡说道。 你在这儿都有老乡啊？ 柳如问道。 估计几个城市都有我们博城的人了。 也是哦，你们当初遇难，好多城市都开了特区安置你们那边的人。 按照矮个男说的，莫凡找到了那条号称被博城人占领的街道。街道并不长，两条大路之间的一条横道，这条横道卖的是魔法物品。莫凡是在魔法名校，大部分都是中阶的魔法师，在社会上属于很有地位的那一种。可事实上，整个社会还有无数那些在魔法底层挣扎的法师和民众们，他们做一些和魔法有关的小生意，卖卖魔具材料，倒卖一下魔石，收购妖魔某些可用的部位。这条回离街就是如此的，卖的都是很碎很碎的魔法物品，价格一般在500块到1万块之间，因为很多二手的模具和材料的价值很难估算，像这种魔法卖品街道便如同古玩街、魔法九元店一样，很多囊中羞涩的法师都会来这儿淘宝的。偶尔能弄到好东西，对他们来说多一件模具就是一次实力质的飞跃。莫凡其实不指望见所有人，毕竟就算博城的人他也不一定都认识，来这里就是看看他们情况如何。连续走过几家店，他发现店员老板多半是博城的人，南方口音太重了，他们看样子日子过得蛮不错的，一个个笑呵呵的， 没有了灾难的阴霾。 我去，这都进的什么货啊？全是一堆垃圾，还花了10万大洋，钱不是钱呐！ 一个稍微沙哑的嗓音在店里面回荡了起来，声音实在是不那么好听。不过莫凡听得耳熟，一眼扫去发现发出叫声的老板是个脸黑、眼睛小、鼻子塌的矬男。虽说脸型有些变化，但还是跟高中时模样没什么变化。 啊，赵腿子！ 莫凡笑着跟这个人打着招呼。赵坤三满肚子气，因为自己手下人狗眼拿了一堆垃圾货，他发愁怎么卖出去才能把这10万回本。结果听到有人叫自己外号，顿时更火了。他赵坤三是跟慕白混的，可慕白怎么也把他当成半个兄弟，不是狗腿子。这些不长眼的东西是成天这么叫自己。 找死啊，找死啊，信不信我一个魔法轰死你？告诉你，老子可是法师，第三级的初阶法师。 赵坤三朝着进店的莫凡就是一顿破口大骂，但骂着骂着这声音就越来越小了，像见了鬼似的看着莫凡。 我去，是你？ 赵坤三瞪着小眼睛好半天回不过神来。莫凡？怎么会是莫凡呢？自从博城灾难之后，赵坤三再也没见到这个人了。据说他已经名声大噪，在明珠学府混得风生水起了。赵坤三没怎么关注莫凡，因为他以前确实是狗眼看人低。但是赵坤三知道慕白一直在留意，每每知道莫凡如何如何，慕白都会气得闭关苦练的，终究是想超越莫凡一雪前耻。 啊，是我，好久不见了。 莫凡笑容无比灿烂，但手掌心上已经有雷电电弧在窜动了。这货狗嘴里面再吐出一个让自己不爽的脏字，莫凡不介意跟以前一样，在高中那样去教他做人。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